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big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杜蘭特， 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我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去做個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 你知嘅，陳 Sir。 蕭 Sir 啊嘛， 梗係唔係？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咧，手出手的個位置咧就係、是、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就、係、是、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球 就嗰個嘅。 開打自波魯沙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跟翻個節奏咯，可以再 調翻轉就可能硬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Kevin照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唔同。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少啲嘅。係 啦， 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佢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阿謙、夏薩特、藍天雪迪。 好，咁啊有傑斯喺度啊，咁啊我都預咗加時㗎啦。 好講 加時， 咪咁今日 唔係啊，大家等聽啊師兄嗰個講甲嘅大佬，真係今個禮拜有冇啊？ 有 啊， 今日 喂你係咪匿埋咧喺個山窿嗰度錄嘅？咩成日好鬼鬼鼠嘅啫嘛，你話 真 係，揾張被冚住咁嘅， 唔 係 我都類似。 喂，我有聽啊，大佬，即係我覺得好正咧。你譬如話有時講嘅，喂，有啲球會所謂主場啊，都幾有主場 feel 啊，真係覺得好正呢啲説話，即係佢即係等大家明白，即係唔撚咪主場嚟噶嘛，屌你！ 咁啊，都係等一啲咧，即係對 自己呃自己， 冇咁多嘅，都嚟聽下了解下。 係啊，喂，真係要聽下師兄個講解。 今個禮拜嗰個筆記咧。都有啲人要鬧下㗎、啊， 即係唔係話淨係捧南話就叫台喺本地波㗎，但 係 係啊，要戒啊呢樣嘢， 你啊！呢啲以前真係要拖出去斬㗎啦，屌你！ 好啦，咁啊， 成個抽水，屌！ 唉，要講下啲歐聯啦，大佬，唉，冇時間。 係啊， 今個禮拜啲歐聯都好緊要啊， 緊要啊！ 今晚就係 啊，今日有早場喎。咁啊，有場呢、這個新尼特對即係奧地利 維也納， 咁就呢場波都冇乜特別嘢講啦，大家都唔 係 好熟。 哦，唔係喎，我都係幾建議大家睇下奧地利維也納喎。 係、 哦、啊，人名啊噏唔到。嗱，第一場應該我唔記得，第一場係應該輸0-1俾唔知俾波魯呀，俾呢個馬德里嘅。我記得係輸0-1嘅啫，對波真係。唔差㗎喎、哦，係、啊，即係我覺得難得呢啲咁嘅隊又唔係成日睇呢，咁你喺分組賽佢都出局㗎喇，打到踢完，咁你但係你踢六場波你都唔睇返兩三場唔俾面啦、啊、大佬。 輸俾波圖啊，輸俾波圖。 輸俾波圖，係啊 ,OK 㗎呢波打地波幾好睇㗎。 嗯，咁 啊另外我諗今晚嗰啲比較近啲嘅賽事一定要講阿仙奴啦。 都係 F 組㗎啦。 咁啊又對拿波里喎、 啊。其實呢場真係氣慾啊， 呢場真係熱啊，呢場真係。 雲家再對賓仔。 开赛前呢个记者招待会呢两个就胡笠高帽。咁又即係胡笠高帽意思就係云家就话车仔嘅球迷应该要记得奔尼迪斯啦。咁云家呢就奔尼迪斯就赞云家呢就係而家英超最 最坚持嘅领队。 最有地位领队。 最坚持嘅领队 吓。咁但係 九年都唔攞冠军。 唉你瞓觉瞬一开波都有六年冇冠军攞啦多撚住。 你守得云开见月明， 咪就系、是，咁但系不过坦白，如果对拿波利，我作为阿迷，我同喺个 group chat 我都讲过，我唔系咁惊希古恩或者咸石，我反而最担心嗰个就系恩沙尼， 系 即系喺个酋长杯嘅时候咧， 几低嚟啊？ 第一球波输咧，其实因为阿赞坚臣出丑啦，但系赞坚啊睇到阿恩沙尼嗰个反击能力或者嗰个走位咧。是麻烦的。咁另外就是话佢上一场波系咪就系对多蒙特，我唔记得咗佢其中一个靓嘅罚球啊。 系咯，咪对多蒙特咯。 那个罚球真系靓到咧，所以我觉得呢场波有冇办法搞掂呢只嘢咧，就系、是、阿斯罗要。 我补充少少啫。系啦，我就话你而家嗰个进攻模式咧，拿波利嗰个咧。嗰、那個兩邊側擊咧，係啱啱黑死呢、這個即係阿仙奴嗰個弱點啊！ 係啊， 即係你譬如對住讚堅臣啊，或者對住你講緊有啲好表現嘅基亞比啊，或者唔知你出邊個啦。其實兩邊咧，佢都係強嘅，特別恩沙尼嗰邊啦，同埋呢個球員，我唔記得邊個以前講過話佢好毒食啊。 唔知喎、 啊、，Chip 咧好似講過嘅，呢個球員絕不獨食啊！話俾你聽，做好多助攻啊！即係除咗老蕭之外，佢都多做助攻嘅。咁、所以即係左邊佢一定會對住讚堅臣嘅啦，應該。 未必，可能沙格拿。 可能沙格拿，沙格拿會好啲咯，都會好啲嘅嚇。咁啊即係有啲黑死嘅。咁同埋就係、是、我諗，我仲有個中場嗰個防中咧。即係困埋咧，就都會係拿波利比較強少少啦。 差唔多， 我覺得係咪啊？ 我覺得差唔多。兩，如果你話中場嗰個防守，恩拿同法明尼，我諗係差唔係好多 啦。 差唔多， 應該都有交過手下。 或者如果大家用酋長杯嗰場波做一個 sample 嘅話咧，會睇到一樣嘢就係話拿波利就一定係夾熟咗啦。你見到佢而家前場嗰個進攻模式，好似頭先阿傑斯所講，佢哋睇有睇意甲，無論睇精華好啊，睇翻嗰場上一場歐聯都，你見到佢哋。是即係都係好殺醒，尤其是恩沙尼嗰邊嗰、那個，即係個威脅力真係好大。 係啊， 但係相比嚟講，調翻轉阿斯洛呢邊咧，你就要真係睇一睇法明尼加咗法明尼之後，嗰、那個防守係比起酋長杯嗰時候一定冇咁脆弱，我會咁講。咁所以呢場波咧，真係 爛仔就拿波利多啲嘅。 啊，咁呢個一定。 即係你講掃蕩咧，係啊，真係。 認同。 恩拿啊 ，Berami 啊，嗰扎全部都掃得嘅，即係全部都掃得。咁你譬如仲有。我諗咗，但我會預計場波係大手交易咯、因為你係兩邊嘅後防其實都係好似都係唔係太頂得住對方嘅前鋒選中，係啊，即係應該係會大手交易。 補充一句啦，因為希古恩就有少少傷啊，出唔出係成疑嘅，可能唔出㗎，即係希古恩。咁就所以大家要留意呢樣嘢。我諗賽前真係要望一望陣容先，尤其是拿波利嗰邊、反而就阿仙奴就應該都係打翻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嗰個陣容㗎啦，應該就咁啊。我覺得阿仙奴高少少啊，如果睇法。 主場啊， 主場嘛，主場就阿仙奴應該都會好啲嘅。 我都相信係大嘅場波。咁我唯一除咗頭先話要黑仔恩沙尼之外咧，就希望信雲家係食得住阿賓仔，即係蘇花喺英超咁耐，佢對賓仔都叫有計咯。咁我唯一係希望係做到呢樣嘢，因為主場又呢組因為實在太近啦，嗰三 係好近， 所以嗰 四隊啊，其實你唔好話三隊，四隊噶都。 anyway， 我諗大家 都唔可以忽視馬賽嘅。 我唔知馬賽會又發神經，因為上一次馬賽就真係作客波林多蒙特嘅，上一次嗰個分組嗰陣時就係、是。咁但係 前一季 係啦，咁但係。即係 at least 我呢三隊我哋覺得叫近嗰啲咧，個主場好重要。 係啊，個主場好重要啊！ 我梗係希望阿斯攞得曬三分啦，因為攞唔到呢三分，其實跟住後面啲比賽咧係越嚟越辛苦。 係啊，冇錯，蝕㗎，即係 兩隊跟住係兩隊多蒙特咯。 係啊，所以好、希望佢今場攞到。 咁啊，我更加希望嘅梗係多蒙特啦，呢組亦都係一場非常重要賽事啦，因為上一場輸咗，咁啊學你話齋，即係第一場嘅主場同埋三場嗰三場主場係好重要。咁呢場波就會對住馬賽啦。 得危攻防戰嚟嘅根本就係、 絕對係啊， 危啊！咁啊，多蒙特個太好喎、啊， 但其實 六比零大炒法內法內保嘅大佬， 調翻轉喎，馬賽佢唔即係 老你咪想阿格格打你啊，格格搶你隔離， 即係佢龜縮喺後邊咧，多蒙特其實唔係太叻打陣地戰嘅。 嗱呢啲咧就而家就應該拖出去斬啦，嗱呢啲啊，唔係 即係你要留心啲多蒙特佢。是叻在是反击嗰下。 是即是遇到一条死守的就麻烦麻烦啲。 对即是连个波佢都唔要嘅，佢只係俾晒你。 是啊。 佢就係諗住守死你嗰一分呢，咁係危险嘅对多蒙特。 咁最近两场马赛都 OK 嘅，都赢波。咁但係多蒙特真係状态好 fit 啊。我又唔觉得话马赛可以顶得住多蒙特，好坦白讲。 唔使拖出去斩，你照讲，你哋唔使赞啦，大佬唔好再赞多蒙特慈山最醒啊。 又驚啊。 好驚啊，大佬。 唔係我不愿自评，我冇睇，因为上一场即係对法内堡。我就知道好似莱斯系唔系打 两球。 但你唔系打正选㗎喎，好似都。 好似系正选。 流系咪正选嚟㗎？ 好似系，因为佢初头第一个阵容佢就唔系。但後尾再 update 翻佢又係，我都冇睇，但係 唔緊要啦。 我基本上我都係同以慈山講嘅，即係對住死守嘅球隊多蒙特就比較吃力少少啦。 但 係贏都應該冇問題 嘅。 唯一隱憂得一個啫，唯一隱憂得一個，我覺得呢場波就係高普唔可以場面。 哦，係啊。 是啊， 哦，是啊，分平赛啊， 出咗， 所以我觉得唯一嘅隐忧系得呢个啫。 嗯， 如果唔系正常，应该冇乜悬念。我觉得佢应该都可以搞掂。 系 喺呢一组里面，马赛系弱少少嘅，呢个系好明显嘅，我觉得系啊。 因为大家睇死佢冇功力啊嘛。 系咯， 但系佢会搞局噶嘛，大佬。 佢真系 道道作客，搞你一分，你都冇命真系。 就算睇翻佢对阿仙奴，佢都系靠十二码先入波。 系啊， 如果唔系，其实基本上嘅功力真系 唔系，佢真系冇功力嘅呢队波，好 Q 怪嘅。 阿仙奴都系真 系 好辛苦。 我好唔中意马赛打法，就系我都话，再讲好 Q 多次，就系由狄根斯开始到依家都系。对波呢有快攻都唔打嘅。 係啊。 好撚快好撚怪。你有冇好快嘅人佢有㗎喎，阿烏嗰啲好快㗎喎。但佢又唔打㗎喎。佢成日好鍾意呢攞住个波有反击唔打等拖返慢等齐人上嚟跟住之后围住人哋嚟攻喎。黐線嘅呢队波真係。真係好怪嘅呢队波，但防守佢又冇问题㗎。 我諗係狄金斯染雜咗一啲即係佢打 嘅 夾時候。 今季仍然係好有狄金斯影子嘅，即係仲未抹搣得甩呢铺嘢啦。 係啊。咁啊另外嗰咁有一场波图对马体会。咁啊马体会当然就即係對完咗皇馬啦， 就嚟咯，南歐大戰 逼住咗啊！ 南歐打比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哥斯達，因為上一場紅牌咧，呢場就出唔到，咁 靠韋拿， 又會韋拿拍住里奧，咁咧就里奧呢個前鋒就前嗰幾場波都係後備表現 OK 嘅，咁就波圖都係依然要依靠即神馬天尼斯啦，今年就咁啊，似乎我覺得呢場波馬體會未必係可以贏到嘅，我覺得偏和嘅機會比較大咯。我自己覺得就咁，咁啊，另外咧 ，E 組其實都嚇 ，E 組會唔會車仔輸第二場咧？ 呢場 就呢場啊，先阿師兄頭先話啲 阿星隊 有啲嘢想講啊，關於 因為話咧就係馬達咧，咁就大家都係談論嘅焦點就係馬達究竟出唔出啦。咁啊呢場波因為迪布尼咧。就唔會喺十八人名單裏面嘅，因為就 輸二你咯， 因為就係話阿摩連奴就係覺得佢咧上一場波對史雲頓啊嗰場聯賽杯打得唔好，同埋最近咧佢嗰個操練嗰個紀律性啊、積極性咧就好曳。 迪拜恩你講緊， 係 喎，好似突然間唔見咗條。 係啊，所以就迪布尼或者迪布恩咧呢場波就唔會見到佢噶啦。咁就另外咧就夏薩特咧。亦都係唔會喺呢個十八人嘅名單入邊。 咩事啊，薩特？ 夏薩特就 唞一唞啦， 可能係做藍天， 可能係純粹醜嘅定係啊？咁啊，應該 成日做網台唔練波，又係。 咁啊，以我所知就應該唔會喺十八人名單入邊 啦。你都聽到頭先先哥講啦，摩連奴而家呢啲咧就真係拖出去斬嗰啲嚟。 係啊， 開始盧卡古，而家一個迪拜恩，而家夏薩特啊，踢下波攞個電話出嚟。 雖然即係有時佢嗰種老土咧，就係咧要俾人俾。我唔知啊，俾到人感覺咧就係你根本就係啲人好多，你又唔識擺，跟住又揾啲藉口，又整走一兩個，又話呢個曳，又話嗰個講，即係好似有呢個罰旗，嗰個罰抄咁樣唔俾踢，即係但係其實係你又擺唔，即係多人得滯咁就 根本冇一個，即係仲未揀到都係十一人嘅陣容咯，可以咁講，有啲千變。 啊，前面真係好弊家撩。咁但係呢場對住布加勒斯特星隊，點都作客一比零都做到啩？ 係嘛？係咯，嗱，唔係星隊第一場睇啊，真係唔係強嘅。 係咯， 真係唔係強嘅。如果你話呢場， 你話呢場又作客巴素爾咧，咁我驚。 係啊，你話如果呢場呢場真係有乜差池咧，雖然話作客即係就真係拖出去斬㗎啦。 即係點都留神啲啩，大佬唔可以再輸㗎啦。 應該同星島差唔多係咪 ？又旺又旺又旺，冇乜耐性嘅應該都有。 布加勒斯特星島啊， 呢隊星隊應該係最弱㗎啦。 最弱 係啊。 最弱噶啦，咁所以道理上就算作客，我谂都实食无疑。 要赢啊！ 要赢噶啦，唔赢就真系好唔掂。嗱，都即系两场波输晒，咁啊唔得噶车仔。 反而另外一场有睇头，巴素对呢个 斯洛伐克系呢场 榜首大战 呢场， 就 边组呢场 都系叫做咩咧？应该叫做 榜首大战咯。 系咯，同埋即系。德國區打比咧，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好近啫嘛，好近啊，兩隊坐車過去㗎啦，又係啊。 咁啊，巴蘇上一場對車仔打得好好嘅，講真就咁啊。但係斯洛克04最近啊，王子保定 到翻嚟都係啊， 一好一嚟咧， 有翻啲勢嘅， 就 穩定， 越打越好喎。 係輸過一場波啫嘛，咪輸俾拜仁嗰場咯，好似真係。 啱啱上個禮拜周六嘅德甲都輸， 輸咗咩？ 輸 㗎， 輸咗唔記得輸邊隊，總之係輸咗。 我嘅唔記得，唔知啊，冇睇到真係。 输掉咗， 咁就会唔会留你欧联啊？ 有可能， 应该都系啊，应该都系。其实上个礼拜嗰啲周末嗰啲波，真系好多队都系因为流力而输波， 而出咗事。 系啊，即系啲领队个个都水平。 斯洛克零四啱啱嗰场系打和，三比三。 啊，系啊，三比三啊，嗰场。何芬咸啊！ 咁啊，大手交 啊！ 咁可以原谅嘅，对住对巅峰斗狂龙嘅球队，傻啊！ 巴嫂就。我唔敢话斯洛克会赢，唔知点解。 巴蘇啲实力都有啲 四平八稳啦。上次我哋睇到你对车仔嗰场，佢真系的而且确打得好好啊。系咁，但系又系嗰样啦。 巴蘇有主场嘛？ 有主场。但 系我真系唔敢话，真系斯洛克十食。 但系 高啲巴蘇， 但系啲德甲球队去到瑞士咧，就自己当自己系主场咁滞啊，冇乜作客，即系冇乜作客恐惧症啊。呢个又要计嘅。 系咁，呢个我都认同呢样。 系啊，即系睇唔起啲瑞士球队嘅啫，德国球队就。 好，咁跟住另外就巴塞作客塞路迪啦，又 嚟喎， 又对塞路迪， 又一比零。 我唔知啊，你哋因为美斯就肯定系冇得踢噶啦呢场。 唔系咁，其实呢场真系唔需要美斯，都应该够嘅。 哦，咁样啊？ 唔系啊，输过俾人哋嘅， 输过， 年输 嘅，系 啊，上年系输嘅，上年作客，唔好讲少。 咁又系作客， 咁你咪喺阿即斯 AC 度攞翻咯。唔系，我觉得你输俾塞路迪系。其实系有啲 解话啦，如果你连输两次， 不过咁呢场波嗰个第一就换咗领队啦，即系马天奴就好啲嘅，好坦白。 系啊。 第二就中间碧基帕巴查咧，两个都比较高大，高波就好啲。 加埋布斯基斯，起码有三碌铲啦，顶翻。 当然啦，当有角球、死球啊，两边嘅波咧 都系真 嘅，都系要惊啦，都系要。咁但系好坦白讲，塞路迪今年就似乎普普通通啊，就系。喺个即系成绩上啊，或者踢法上都冇上呢咁啊。 不过上场个势就都 OK 嘅。 你讲塞路迪 上场系啊，上场佢都恰下 AC 米兰受伤啊， 系 咁啊，都临到尾先输啊，作下 AC 米兰都唔系话打得太差，咁啊队波都系打斗志啊，即系你啊头一两场波有 fresh 打咧，就巴塞唔系话咁易应付嘅呢场波，我觉得 系啊，所以大家。 你又冇美斯喎，大佬。 係啊，冇美斯係點都爭少少嘅，但係尼馬就 fit 嘅，因為佢禮拜六嗰場冇出嘅尼馬，咁就所以唞足精神就打呢場。 係 咁啊， 今年巴塞嘅輪換係好好嘅。 誒，呢啲波啱尼馬打，大把機會俾佢扮傷。系啊， 嗱啦，点嚟？ 系啊，点起码点翻十镬啊！呢次啲咁嘅波睇，有啲心理准备。 咁啊，另外就 A 腿式大战 啊 ，AC 米兰就作客阿迪斯， 两队都系你数翻十年前就系一个好有睇头。 哇，超级有睇头， 系咯， 但系阿迪斯冇噶啦，真系唔使睇。 阿迪斯真系 冇咗阿力神就 真系好远， 争完啦，玩完噶啦佢。 啊，所以 AC 米兰虽然近期嘅赛绩都系好曳，咁啊，但系咧。 但係佢係有一手嘅， 係咯，點都有個神巴神，咁啊點都可能有啲睇頭㗎，即係有時佢疏。 佢而家啲波都係磨住，唔同你輸，咁啊前面等一兩個機會搞掂你咁樣咯，即係都係啲咁嘅波啦。 啊，所以呢組啲波都係 AC 米蘭啲場高啲嘅，始終都咁啊。去到禮拜三即係禮拜四凌晨啦，咁啊有一場 A B C D 組啦，翻返去 係啊，咁有一場大嘢啊，咁就曼城對拜仁慕尼黑， 哎、 曼城啊主場噃， 係喎，再對過啦。 啊，點睇啊，經一？ 哎呀，冇得睇啊！我諗只會比上一次更加難應付。 啊、 因為上一次那隊拜仁都始終都是就住嚟踢，同埋嗰隊人腳都仲未有咁猛、 嗯、 今年呢隊就好猛，咁、嗯、就講真好難講喎，真係。 咁曼城主場波， 主場 到啊，或者可唔可以攞到一分啊？ 咁啊要睇下。 唔係。我谂睇呢组嘅形势，其实呢两队可能真系唔需要分胜负。 系咯，可能打和算咯。 系啊，唔出奇。 系咯， 但系未必，即系可能会，即系好难估嘅。 系啊， 呢波真系，但系啱啱 从来都难估啊。 啱啱过咗海鲜位， 几时先易估咧？呢队波真系， 真系好难估。 啱啱过海鲜位， 啱啱过海鲜位就应该会正常翻少少嘅。 嗯。 我会觉得就如果两队正常发挥咧，就拜仁 高一点嘅。拜仁个默契， 因为你起码系啦，个默契系即系打喂打，即系我谂我净系斋打默契都打爆曼城啊！我话俾你听，猜到你头都晕。 问题拜仁系要坚持用哥迪奥拿嗰度， 未必 ， 隔几场都已经 改变咗。最近嘅拜仁，我谂就系唔系即系我谂嗰我谂哥迪奥拿就系嘅，我谂长远佢会 慢慢 打多少少类似偏向巴塞嗰啲嗰啲波，但系佢冇话禁止成队波即系唔踢旧年嗰啲咯，即系你见到嗱，譬如话坚持用文素机制啊，或者就系话你见到佢啲猜波其实系。direct 好多噶，即系唔会话太多两三脚，或者你的而且确亦都揾唔到一啲，譬如好似好似巴塞嗰啲模式，赢一比零，跟住然之后咧就容许队波喺度猜到完场，因为我谂佢都会明白就系队波，喂， 你一系就继续攻佢 嘛，系啊，即系 你继续揿多三四粒翻嚟就算啦， 系啊，所以我觉得就你加上就系话佢本身队波有默契噶嘛，咁、 嗯、 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是正常發揮，我覺得拜仁是看高的。 他兩隻，你兩邊，如果你跟他鬥打邊，他兩隻已經足夠打爆你的 閘。打爆你啦，是啊是啊。 即是所以其實正常理解就， 不過都啱嘅。如果他打兩翼，啱啱反壓了曼城。 是啊，喂，你又咁講喎，好簡單咋嘛。咁樣拆局啊，如果你進攻又是靠兩邊側擊，你收檔啦。即係如果你 可能打 小豬出翻嚟啊，拿姆都擺翻落閘啦，跟住之後仲有嗰邊 阿拉伯 夠玩爆你有餘啦，真係，所以冇乜著數喎。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咁樣分析，曼城 係唯一就話佢係有個42，因為馬天尼斯仲未好翻，咁有個42， 係咯， 可以搞到小豬。 係防中你可以恰下佢嘅，少少恰到佢嘅啫。因為佢唔係強陣啊嘛，那個防中就 好啦， 都係和味龍啦呢場。 和味龍 啊，我覺得啊。 因为你站喺两队嗰个算盘嚟讲，我唔需要即系可能一 保守少少啦， 一场嚟大家分咗胜负佢，但我点都系留翻我自己主场先借你一拜仁， 和局偏拜仁赢啦， 系啦系啦， 我谂你可以撇咗曼城嗰个饭啦，我觉得自己 问题就睇下有冇变化啦。嗱，上一年咧，希力基斯就做咗个战术就系、是、刻意咧就唔要波。 系 要少啲波啦，打多啲 counter， 打多啲阵地战，等你曼城好即系处于一个好胶着嘅状态。 嗯， 其实咁样样先至致死佢。 系， 因为佢入唔到波，曼城又好大镬，佢越嚟越沉嘅会。 系， 咁啊睇下今次曼即系哥迪奥拿会用点样嘅方法去治佢，因为哥迪奥拿就中意用波。 一定用，一定用，即系你只可以睇就系话喺即系会用住波嚟踢，就会唔会系另一个效果咯？ 系咯系咯系， 唔会放弃个 possession 嘅。冇可能啊！哥迪奧拿嘅打法就一定 好啦。咁啊，曼城啊講過就曼聯咧就作客薩克達喎。咁啊，會唔會又賴多次嘢啊？薩克達即係曼聯啊講。 賴多次嘢係嘛？ 薩克達， 薩克達冇會賴嘅。薩克達輸俾你應該嗰只，即係個心態。 咁主場喎， 睇完第一 round 咧， 上一場咧就作客都搏低我哋好睇好嘅 黃蘇啦。 所以其實佢主場其實就。唔易啃， 我都話易啃啊，有骨㗎。 呢組三隊，即係除咗曼聯嗰粒，曼聯就面對住三隊都係打防反嘅球隊，真係好有趣。因為 成日要一講再講，就因為你喺歐聯其實你好少遇到一啲防反嘅球隊，因為你要明白就係大家其實都係各地聯賽啲冠軍，好多時都係打 possession 圍住人嚟踢，但係好巧合地咧，其實咧你呢度周三隊都係打防反好強嘅。咁如果你睇完第一 round 咧，你你又要修正少少咯。我覺得呢隊沙達係三隊最強啊， 最強 嗰個防反新加咗入去嘅人係 OK 嘅，即係我哋唔見得佢會因為冇咗阿維利安啊，或者費倫丁奴啊等等係有削弱到嘅，咁啊仍然都係個巴西烏克蘭嗰個咁嘅組合係 OK 嘅，咁所以就隱憂係有嘅。引诱你睇到嘅就係話你睇到對西布朗嗰場就睇到啦，不雖然可能就係話另外一隊 squad 出返個 A team 出嚟啦 ，A team 楊格 個問題就係、是、話、那個問題就係話多曼聯攞住好多 possession， 跟住然之後即係被人打防反嗰下頂唔頂得住咯？ 唔係我諗係， 譬如話啲里奧費迪南嗰啲真係實在令人擔心 啊嘛！啲回防咯， 出維迪咧，出維迪加埋伊雲斯咯。 咁我哋都少少會期望嘅就係譬如話個防中即係卡比卡會搭翻費蘭尼，咁咪一撚定好嗰個冚家產肥妹仔啦。嗰個肥妹仔係令人再即係不能再令人忍受啊！即係我唔諗明點解呢啲咁嘅撚樣仲喺度踢波？屌你大佬，你作為一個 playmaker。一場波裏面大部分嘅波喺你嗰度斷嘅，你俾個波落去，你啲隊友唔撚知你俾落邊個位嘅。喂，大佬真係難以忍受呢啲咁嘅人，咩難你啲唔撚想再講啦，啫嘥撚你啦呢啲，難你調撚翻轉嘅極端嚟咁啊，兩個即係兩個呢兩個垃圾係真係好撚正嘅真係，即係難你就唔撚會交波噶嘛，佢攞住個波咪全部去飲茶咯，屌你老味係咪先？係咁，但係防三歐聯嗰場波就冇呢兩條撚樣嘅，係啦，即係一定冇兩條撚樣，冇啦，緊。真系冇啦！屌你有我切啊！哇，我讲正选啊！屌， 冇 咁难冇啦！屌， 我搏搏你，我 够卵胆再出。 我觉得难嚟系有机会有嘅， 唔系话 呢几场 人系 俾人俾个机会， 我 透到 俾多次机会你， 我一定唔会收翻。我话俾你听，我 先豆腐 华伦打正选啦，作客嚟噶嘛？屌你大佬，唔肯使惊输噶，莫耶斯。你老肺又唔撚驚輸， 即係華倫加 楊格驚輸㗎嘛。 但係真係要即係要曼聯嗰兩隻翼呢， 係 真係要回防先至搞掂，因為 我佢回防又 因為呢幾場其實都見到曼聯嘅中場回防係唔係好落力嘅，所以先至令到個後防即係一受壓就穿囉。即係本身已經差差地嘅後防，即係再 唔係我其實有陣時即係。你見到佢嗰啲擺陣係好死板嘅，即係你又因為我冇做咗幾個禮拜，一兩個禮拜咧有時 miss 咗，譬如話好波桑，你哋又會講英超，譬如話嗱，我冇講過曼聯嘅打曼徹斯特嘅打比啦，即係你譬如曼徹斯特打比，大家淨係見到曼聯輸到一敗塗地，咁你仲有其實你有時見到就係有啲嘢其實係佢唔會變通嘅，即係譬如話有冇人我記得我話我應承過啲網友，我話其實我自己都有個心水陣容嘅，未開波之前我都有，唔係講事後啊，係事前啊。其實嗱，我 detail 上我唔係好記得，因為今日真係乜都冇帶上嚟咧。但係其實好簡單啫嘛，佢喺佢 mindset 度，佢有冇諗過一個三防中咁樣去打咧？譬如話， 其實出 Cavalry 搭 Cavalry 加。費蘭尼加卡維卡，即係打翻一個類似好似4-3-3，未必一定4-2-3-1，即係打翻冇十呢啲以前咧，其實有 怪陣 老費試過㗎， 出怪陣 對乜人我咪擺個咩怪陣落去咯，我作客即係同埋就係你會評估話，喂大佬你唔好真係以為自己惡撚曬先得㗎，你擺明係唔撚夠曼城砌㗎，如果你人困人係咪先？咁但係咪有啲波唔撚夠你踢，咪打爛仔，屌你老尾搏住和嚟偷你雞咯。咁但係佢可以唔會識呢啲嘢，暫時嘅莫耶斯人唔識㗎， 太君子啊嘛，莫耶斯 係啊，即係你見到佢嗰啲嘢係真係阿媽係女人嚟嘅啫嘛，全部係啊， 好正路，好正路嗰啲， 好正路咯， 請我做領隊啦， 喂，講埋呢組另外一場啦， 講埋利華對 皇蘇， 皇蘇有九月份咧都。未贏過波， 利華主場啊， 係啊，利華就主場，咁啊，似乎皇蘇我都講好多次啦，最近啲方真係認真嘅。 咁利華又何嘗唔差個波，都係 利華起碼都識贏先啦，係嘛？ 咁佢主場識贏， 利華主場識贏， 聯賽識贏先。 今屆個功力唔 唔係太成型嘅啫。 係啊， 有啲疲弱。 係啊，即係孫興文啊，又係過譽啊，有啲即係去到 未適應啦， 未夾到， 未 夾 好，我諗係未去到個 level， 嗰個高稍高少少。 因為你喺漢，佢喺漢堡就阿雲特華治真係喂俾佢啊，大佬。 係啊， 即係咁 呢度就左邊全靠自己爆咯。 佢又未有， 反而係變相打起咗另一個，就係打起咗阿森寶咯。係，森寶就反而係 即係 係啦，反而不停入波或者係 佢再上一屆其實係好好。 但係 Sidney Sam 又係嗰個級數問題咯，我自己覺得，即係呢個球員我又覺得就係個級數未去到話好高啊，即係你去到歐聯嗰啲咧，佢又係可能。 但 係 似乎黃蘇真係適應唔到，即係賽即係一周雙賽， 呢個係難打 嘅。利華古信應該助和望。 我想講黃蘇和獲打歐聯都係出事。 係啊，都係打嘢啊！ 大家上一次係打到降班， 係打到降班嘅，所以利華古信高啲。 唔係一個 squad 細啊嘛。 Okay. 所以唔好太睇好黃蘇。 我都覺得利華高啲㗎呢場。 即係等佢黃蘇贏咗。 仲要主場啦，始終。 咁啊，祖雲達斯對加拉塔沙雷，加拉塔沙雷換咗教練，換咗文斯尼。 點係咩？ 係啊，換咗文斯尼做教練。 係呢排我 咁啊，咁啊，祖雲達斯唔使諗。 咁啊，好坦白講，咁啊，好有信心。 文斯尼啊， 係啊， 好有 信心，祖雲達斯搞掂啦， 係嘛？ 可以讓球主勝添啊，讓球主入或主勝添啊。 真係即係。 你文先嚟迪维斯喎， 我唔系杜巴， 杜巴 唔系啊，早记迪维斯啊嘛， 系 啊， 维斯对你咯， 因为早记会唔系阿迪维斯会点样招呼文先嚟啊？ 落力啲射好多佢几粒咯， 同埋早云达斯 入咗波就埋去人文先嚟度庆祝啊， 又嚟嗰啲啊， 系咯，即系钢管舞啊， 唔系同埋早云达斯第一场系打和啊嘛，喺丹麦嗰队波失分，呢场唔可以再失分噶啦，主场一定要嚼噶啦，所以 皇马主场对哥本哈根啦，另外 系咯，皇马又系一样。咁啊，皇马对哥本哈根应该杀无赦， 班拿布 啦，六分待定啊！ 佢上一场作客都6-1，呢场补翻六球都搞唔到，待唔到啦，大佬 咁多啊，又多咗啲。 你班拿布主场，你都要交代噶，唔系周中，唔系啲手筋又出嚟噶啦，大佬。 乜早记咧？我就系讲早记其实开季以嚟咧，嗰个功力又系有问题嘅，即系又唔系话即系加咗迪维斯。就一定係大晒，咁你都係話咯，最精彩嗰場波就係4-1贏拉素嘅啫，跟住長場波咧，其實都發覺咧嗰個進攻模式啊，胡仙力搭迪維斯啊等等咧，即係都係未有乜嘢做火花 作用出嚟啊， 冇化學作用嘅，咁所以個功力係會比較 都有一句啦，加拉塔沙雷啊換領隊一蟹不如一蟹嘅，如無意外，咁啊所以就。同埋作客咧，應該祖雲達斯點都贏到嘅。 係咯，祖雲達斯主場。 係啊，祖雲達斯主場，咁啊，鬥志又一定好。 唔贏唔得嘅呢波，大佬，大佬真係。 贏唔掂啊！ 係啊， 歐聯啊咁上下啦。咁啊，歐霸就 PSC 嗰組有佢啦。 係咯， 係嗰組。 係咯，歐霸嗰啲啊有佢啦，因為太多賽事，暫時都未使講住。好啦，咁我哋就蹬咯喎。 喂，係啊。今个礼拜要特别鸣谢呢个沈大师嘅串道阵啊！ 系啊，佢沈大师好犀利， 佢系中晒嘅， 中晒啊！ 系嘛？ 系啊， 沈大师 系俾呢个曼 西 布朗让 球 黑胜， 阿仙奴赢， 哇！犀利， 两场中 系啦。另外一个全中嘅就系 Chip Lee 咯。 系， 富咸对卡迪夫城，佢让球客胜，卡迪夫城赢咗嘛？ 系，冇错。 系啦，跟住罗马对博尼亚，入球大啦，咁即系结果都系好入得好。 冇呢个结果都系再一次证明嗰啲唔识波嗰啲人通常都系准啲嘅。 哇，你咁样讲啊？ 你咁样讲， 即系好唔识波， 即系师兄好识波啦。 我哋 先成日登喺个头顶度，今个礼拜 师兄佢登，大佬。 因为次特對 L check 咁就 L check 贏 大咯， 係咯， 即係第一場我 基納菲又贏咗， 係咯，啊我上次仲話真係西班牙主場好啲，點知啊作客贏曬， 咁跟住係咯，你三場都係作客贏 曬，唉真係 即係係咯， 西甲係難賭， 西甲真係 不嬲賭波，西甲係 難啲，場愛華頓對紐卡素其實救翻唔少人，救翻小弟起碼 係啊3-2啊嘛，盧卡古又發癲， 尾場都中翻場啦，我熱刺 一路都冇輸啊， 係啊， 愛華頓真係犀利， 3-3， 我就熱刺咧即係有時估中個和，不過就唔係半場咯， 係咯， 係啦，咁跟住范克福對漢堡就係嘛。 二比二喎、 和波啦，和波咁啊算啦，咁啊，咁跟住阿京一就话贴四场，两场中，两场唔中啦。 哇，犀利， 入车仔热刺入球细嘅、中咗啦。咁跟住沙兰顿对水晶宫就估中咗沙兰顿赢啦。侯城对韦斯咸入球大，结果入球细啦。新特兰对利物浦就其实系入球大啦，佢估入球细啦。咁啊，阿卡妹就即系第一叫佢唔好估嗰场，如果唔估咧， 又报伦瑞恩， 佢就中晒噶啦， 系嘛？ 系咯，又要报 死啊！要报伦瑞恩， 系啦，即系比斯特加大炒啊，咁就唔中啦。咁热刺对车路士和中咗啦，哈佛柏林对缅恩斯入球大中咗啦，史云斯对阿仙奴客胜，咁呢场大家都知道结果啦。 卡妹计。但唔好咁留恋暴论水黑 啦， 已经三连败咗啦，拜拜。 其实我哋应该将呢个故仔话俾暴论水黑听，佢哋好感动，竟然喺遥远嘅香港有一个傻婆， 有一个傻婆， 系咁样追佢嚟。 佢会唔会寄翻封信过嚟嘅？你不如你唔好再贴我啦， 系嘛？唔系佢可能会请阿卡妹，呢个系古仔嚟噶，真系有噶。其实佢哋可能会请整个机票过嚟，叫阿卡妹过嚟睇波噶。 系啦，叫你今个礼拜唔好估啦。 系唔系啊？ 会噶， 睇布伦水其实都好噶， 曾经好多发生过好多呢啲 有啲咁 嘅 嘢噶， 球迷嘅， 搵人帮你写翻篇文，跟住攋起张相，话你喺度录音嘅嘢，跟住 send 过去。 我得闲俾一套嘢睇啊，系讲一个保加利亚嘅曼联球迷啊，即系佢就系呢个贝碧托夫等嚟嘅，佢唔系因为贝碧托夫而中意曼联，佢系喺佢嗰个镇嗰度咧系出晒名一个疯狂嘅曼联球迷，即系间屋又整晒曼联，成啊日日佢都系着住曼联嘅衫食饭、瞓觉、屙屎、冲凉，佢都会着住曼联衫，好夸张。 冲凉都系曼联。 后屘系好感人嘅，有到纪录片系讲佢嘅，咁然之后咧就曼联知道呢件事嘅时候咧，嗰时仲系贝碧踢紧噶，咁然之后咧就俾张机。票佢啊，有人打电话俾佢啊，跟住就话会邀请佢睇波啊，佢即刻喊爆晒，跟住然之后去到奥脱福咧，直情系癫晒，跟住踢完波之后咧，仲喺个停车场度咧，贝碧托夫系等佢出嚟，然之后送咗件衫俾佢啊，跟住然之后咧就来回机票咁啊翻去， 哇呢啲 翻去啊 呢啲真系犀利， 阿卡你有冇啲想法啦？开始一听 好多呢啲人噶，其实好多呢啲球迷 冇啊，其实系 我得闲俾嗰套纪录片你睇啊， 唔系我中意布伦翠，我唔知点解又即系睇完佢对多蒙特嗰场守得几好，即系虽然多蒙特赢咗，我都想多蒙特赢，但我觉得佢呢队波系唔值得咁样输落去嘅，佢唔系啲睇波踢嗰啲，我系就系、是、咁，不过足球就系咁样咯。 你一两场波有个幻觉咯，其实佢后尾嗰啲咧， 真系， 如果你睇完后尾嗰啲 输大咗之后就系， 佢输到冇黑噶啦，特别又对汉堡嗰场， 散咗， 即系俾汉堡炒爆之后咧，而家场波都系炒爆， 开始系。 开始崩溃啦，对方 跟耐咧，如果佢系朱宝明又大捻王， 系啊，即系跟边个？ 跟到明嘅大王， 珠宝首饰嘅咋？ 哦，连马斯嚟嘅， 系啊，当年嘅连马斯 嘅，成绩好曳嘅。 喂，继续，阿 Stephen 就。 嗨 啦，嗨咗嘢啦，咁但係就哈法柏林對缅恩斯嗰場，哈法柏林救返你啦， 都仲。 咁另外兩場係就 大手交易囉。 不羅梅係守唔住囉，三度領先三度輸啦。咁費倫都係啦。咁變咗就冇啦。我都話俾你今個禮拜冇心做。 唔係佢都阿 Steven 都講啦，今個禮拜真係好難。 難估啊，難估。嗱下 一係就揀啲一點幾㗎囉，一點三 啊，無謂啦嗰啲就。 一點三幾 仲有最後就係我哋偉大嘅夏薩特啦， 啊系， 佢就即系嗰 日著名偉大咧。 佢嗰日波嚟推咪推好多啊， 即系话佢矮啫。 你就一个伟大啦，大佬几鬼落嚟去抽佢。 唔系嗱，热刺对车路士客胜，咁佢基本上就系贴晒佢啲心水，即系车路士就赢唔到啦，皇马又输咗啦。热拿对拿波利，佢中咗拿波利嘅，跟住 热拿教练又炒埋啦。 系咯系咯，爱华顿对 之前国米嗰个， 哦 ，OK， 继续。 爱华顿对纽卡素就同我一齐中咗啦，系 咁啊，中咗爱华顿，系 咯。我补充少少先，因为我麻麻地睇新闻，换咗系咪以前好后生嗰个啊？ 唔系，再之前嗰个，再之前嗰个，嗰个加斯帕连尼系嘛？ 哦， 嗰个又系打三个后防一件。 加斯帕连尼以前咪仲咪教热拿咯？ 佢唔知係咪翻轉頭啊？總之係，總之就係佢炒唔係後生嗰個，再之前嗰、那個， 因為伊拿今年好曳啊嘛。 係唔好意思，今日因為冇做功課。 唔緊要。 係啊，即係要睇翻先。 好，咁仲有冇啊？慈生。 冇啦，大師、okay、大師講咗啦。 我知道點解今個禮拜比較差啲嘅成績，因為冇阿迪仲喺度，有迪仲喺度會好啲嘅磁場反應。 哦、大家睇住佢離開啊。 好啦，咁啊，今個禮拜哇，加時都差唔多啦，加時都 未完啦，留意第四節啦。 哦，係喎，仲有係啊。 Bonus track 啊， 有 bonus track 師兄本土筆記啊，好。 皮豆錄啊， 又嚟 三窿度錄啊，大佬。 係啦，留意就大师同阿耀尖嗰个 串到尽啦， 咁就买飞就揾阿迪总啦， 系啊，仲有800张飞啊嘛，好似 冇啦冇啦冇啦，传说中冇啦， 知啊，唔知有几多啊？ 传说仲有700几啊， 手快手快有手慢冇， 快啲啊，系好啦，系啦，咁啊，播桑时间差唔多啦， 星期五啦，留有 星期五中国频道， 星期四就反晚， 希望啊，希望啊， 系啦，希望杰斯喺翻度啦， 希望佢曼联赢啦，如果唔系我惊礼拜五都唔开。 好，我哋嚟紧综合频道再见咯， 好，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